会读的书吗？我们会一起遇见金鱼吗？我们是在聊天吗？你的沉默是在对我说什么吗？为什么你看来那 取代眼中的荒诞，没什么能够记下这世界我的存在，我可能只是一粒尘埃，飘渺在世界线上无法等待，不知为何等待。可惜了一身温暖，没有人因我而暖，可惜了一片痴情陷入爱的未来，谁叫我只是一粒尘埃，在身边也没有人去管太难，那就不见不散。

潇洒，春风吹、 到夏天我变了雪。 成 究竟是黑是灰，分手伤了谁，谁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。 我很喜

成熟很简单，也只不过就是习惯把长头发剪短，变得都